ChinesePod.com 怎么突然傻了？ 我打保票经历过刚才那个瞬间，但又没有真正经历过，你说我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？ 行了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几乎每个人都有，我也有，在心理学上叫即视感，不是什么特异功能。 真诡异，我时不时就会有这种感觉，有时候觉得梦到过，有时候觉得在现实中发生过，难道是时空错乱？ 我以前看过一篇研究，说有想象力的人、经常在外旅行的人，还有处在青春期的人，都比较容易经历似曾相识。不过，你既没有想象力，又不常出门，更不年轻，可见这种说法不靠谱。 你怎么老挖苦我？再说了，这只是归纳了一些特点，根本没有解释原因。依我看，这是现实、潜意识和想象力的结合，以前遇到过相似的情景，加上心理强化的作用，就有了这种感觉。 哟，看不出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。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似曾相识的场景特别随机，肯定是以前没经历过的。 这倒是，比如我刚才就是弯腰捡了个东西，也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动作，但就觉得以前有过一模一样的瞬间。难道我以前在这里捡过一样的东西，自己忘了？ 有这种可能，也许有时候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或是接受了什么信息，但是没有注意到，或者忘了来源。 不过人有时根本不需要真实的记忆，大脑就会自己制造一种熟悉的感觉，或者是对梦的记忆。当事情真正发生时，觉得好像在哪里经历过，其实是这件事勾起了自己对梦的回忆。 哎呦，我们两个怎么聊起这么深奥的话题了？连弗洛伊德都解释不清这个现象，我们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。 哎，神了，你刚刚说这句话的场景，我好像曾经经历过。